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 今天是11国庆节啊。 对， 这回大家伙是真放假了。 是，我们俩肯定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是 啊，今天是11假期，我们俩是直播。 嗯，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就是非常简单的。 嗯， 您此时此刻在哪儿干什么呢？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对， 因为过节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啊。 嗯，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呢，按照惯例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知道吗？ 有多重要的事儿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啊，那是挺重要的、 对吧。北京环卫集团运营管理部的部长张志强站在天安门东侧路边对记者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参观升旗仪式的群众， 嗯， 让我感觉是多年以来素质最高的。 哎呦，这评价可是不低呀、 那是啊，到上午9点，环卫工人清扫一遍广场啊，在这个地上没有发现一片纸片。 真的吗？ 啊，这上午9点可不是吗？一张纸片废纸都没有，没有随手丢弃的废弃物。 哎呦，那素质真是高。 对啊，说我在此代表环卫工人向所有观旗游客表示感谢。今天上午8点多呀，记者也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人群中不时可以看到手提移动垃圾袋的环卫工人。 嗯， 游客们都很自觉，把手里边的垃圾啊、废纸屑啊扔到垃圾桶或者是这个移动垃圾袋当中。偌大的广场竟然看不到一片废纸。 嗯， 有一位来自河南的老大爷说了，说今天早晨5点来看升旗，升旗之后啊，走在广场上心情真好 啊， 太干净了，太漂亮了。 你连用了2个太。 哎呀，张志强部长也是说，说为了确保广场整洁哈，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了保洁人员。 嗯， 在广场内外呢，采取游动和固定两种保洁方式，游动的保洁员啊，随着游客进场，保持这个随时进行保洁。 嗯， 这样呢，每个进场的保洁员都成为一个流动的保洁箱啊。 嗯， 当然说了，是往人手里边拿着垃圾袋里边， 移动那箱子里扔。 哎，游客找到保洁员，就可以把废弃物直接丢到他们手里边这个容器里边。 嗯， 天安门作业队的工人啊，这个蔡凤辉也说，说今天早上起来，225名环卫人员提前到了这个比平时提前1小时上岗。 嗯， 平时都是很早，今天更早啊，采取了这种垃圾随落随清理这样的一种战术啊，保证广场内外的清洁。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事儿应该让所有的这个去广场的参加观旗的群众觉得自己都特别自豪。 是，这确实大家的努力还没有白费啊。 哎，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大家齐心协力维护环境的成果。 是， 它就是这么亮堂，一片纸都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这事儿呢以后应该成为常态。 哎， 不光是天安门广场，其他的地方我们游人的素质也应该有所提升。 对， 是吧？ 不光是今年以来这游客素质最高。嗯，咱年年游客走到哪儿素质都最高才 是。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干些什么，都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的短信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像蔷薇啊，森林蔷薇说， 嗯， 金秋10月硕果香， 嗯 啊，枫叶似火菊怒放，江山多娇国兴旺，双节临门尽欢畅。 还做了首诗。 哎，这个李凯王哥辛苦了，祝大家节日快乐。 嗯，谢谢您的祝福哈。 是，今天可能还有很多人也依然在路上啊，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如果不开车的话跟我们来聊聊。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早上7点多钟就有市民游客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二环德胜门箭楼下的公交场站。 嗯， 早上7点，记者从积水潭地铁站出来，向东啊，随着大溜就跟着那个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呢，横穿马路，从德胜门箭楼西侧进入了那公交站。这儿啊是一个有着10多年历史的公交场站了。 嗯， 有数百辆绿皮大型公交车从安定门鼓楼大街方向，沿着北二环从德胜门箭楼东侧进入场站。上午8点多钟，记者就来到了德胜门箭楼下的环形公交站啊，这个看到很多市民游客都在这儿排队等车呢。 一辆公交车啊，差不多不到三分钟时间就能载满乘客。司机迅速启动车辆，就赶紧给后边的公交车腾地儿。反正后边乘客也是一波接一波的都来了。记者也注意到啊，由于乘客入口啊和车辆出口在一块儿，人车交杂，车水马龙，情况还挺复杂。公交总队特意在这儿设了一个执勤岗，民警老傅正在指挥和疏导排队的群众上车。 嗯， 别急别急啊，刚来的乘客请到后边排队。 哎，不容易呀、 啊。老傅也说啊，他既要维护乘客的秩序，还要防止踩踏等突发事件。 嗯， 他就说啊，你说前面的人上了车，那后边啊就必须都得跟上，要不然中间突然空出一大截儿，这要是有人跑起来，那孩子跟老人就特别容易被绊倒。 嗯， 这老傅也说啊，我呀还有七天就退休了，但是我会尽全力站好我最后一班岗。 老傅啊就是个缩影，今天这一过节啊、 嗯、 全北京市各行各业的这个点上啊、 嗯、 都可能有一些坚守的人员啊，就像咱俩这样也算是坚守啊。反正向所有十一加班的朋友致一声辛苦了。 嗯， 另外啊，其实有的时候像景区啊、公交场站呢、啊、确实人流比较集中，我们也是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强调一下，什么事儿都别着急、 哎、 啊，然后看到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您一定要冷静，别前面的人跟着跑，您也跟着跑，这样容易引起恐慌、 嗯、 啊。 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祥和平安的假期。要说这个假期啊，就得出去玩去， 嗯， 对吧？这个人多点呢，是多了点，但是咱可以去一些新的地儿啊，因为比如说大家不太熟的地方，午门你知道吗？ 午门那当然知道了， 故宫啊，故宫的旅游点这个相对来说人多了一些， 嗯， 但是要是去午门看展览，您可能去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嗯。 十月十号啊，故宫博物院将迎来90岁生日啊，为了庆祝生日庆生啊，故宫的这个康熙万寿的实况将被请出来。 哎呦 啊，这是一幅画，叫《康熙帝万寿庆典图》。你知道这图多长吗？ 多长啊？ 下卷啊，长39.39米。 哎呦呵，呵，40多米长，快将近40米啊！ 你游泳哈 啊？ 那、 啊、 短标的短池的这个才25米、 哎、呦 啊，你说 将近折了一来回。 对对啊，这40米将近40米，里边出现了18000多人。 哎呦，这得花多长时间呢？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全长才5米多， 嗯、 这39.39米。清明上河图描绘了800多个人物、 嗯、 这边18000多个人物。 哎呦，清明上河图那人已经看着是密密麻麻的了、 哎、 这咱没看过。 是啊，如此重量级的这个藏品就被请上了这个2800平方米的午门及东西宴翅楼。咱们知道午门那个形状，它是一个凹形，就 是 对吧？就是围成一个半方块、 嗯嗯嗯、 啊。这东西两侧的宴翅楼是第一次开放。 哎呦。 而且呢，作为压轴的一些文物、 嗯， 据说都会在这儿展出。 哦， 这东西两侧的宴翅楼啊，一原来都是文物库房， 啊、是个库房藏东西的、 哎。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些展览，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展览， 嗯、 在这午门展出的时候， 嗯、 你只能看午门这正着横这边 啊，这两个宴翅楼是不能去的。 反正里边杂乱摆放着各种器具吧， 仓库嘛。 如今经过工匠巧手，这儿和午门联手成为了整体展厅、 嗯、 啊。这地方的面积达到2800平米啊，也成了宫里边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现代化陈列区。 嗯， 据人说，人专门院长给起了一特霸气的名字， 什么呀？ 天宫。 哎呦，那是够霸气的、 啊、这地方高墙 啊人多了高呢，你在那儿你特别有一种皇家那种威严感 啊，可以俯瞰哈、 啊、对啊。宫廷寿诞呢、啊、作为宫廷的门面也会承办最重要的一个展览。据说呢，这一次展品涉及书画、玉器、瓷器、陶器、漆器、珐琅器，还有一些家具啊，各种门类吧， 嗯， 超过半数以上的文物都是第一回亮相 啊、哦，头一次。 其中就包括皇子皇孙啊，祝贺康熙帝60岁万寿诗文屏。 哎呦，这可少见 啊！据说这屏风厚的个儿厚的个儿的， 多大个儿？ 我跟你说啊，单扇儿哈， 嗯， 70厘米宽。 哦，这一扇就70厘米宽。 哎，这宽倒不是特显眼，高。3.56米。 哎呦呵，一般屋子咱这屋子还塞不下呢。 2.6米啊，一般的咱住宅、 啊、 这3.56米，3米多高，你想多了高呢？ 嗯， 关键这是一扇， 嗯， 它这一套一共32扇。 哎呦呵， 哎呀，考虑到这个展厅的体量，刚才不是说了吗？这燕翅楼加上去了，但是也不行啊，全展开也没戏，最后有四扇没展， 嗯， 啊，这个只能是28扇跟那展出了 啊，反正摆不下了，实在是摆不下了。 28扇屏风一字排开呀、啊，屏心正面的这个纸历上是皇子皇孙用石青粉写的诗， 嗯， 啊，你比如说皇子写的都是七言律诗， 嗯， 皇子就少俩字儿。五言诗、 嗯、皇孙 啊皇孙对少俩字儿 那一看诗就知道辈分 啊这个落款当中你看大家你看清宫戏吗 啊哎看 啊这个四爷啊胤禛就是雍正、 啊、嗯 13阿哥胤祥 嗯 3阿哥这些都是以臣自称 啊 你要是看过一些什么清宫戏的话对这些人物都是应该 熟 啊然后呢，人说这里边最好的是最好玩的是有皇孙辈儿 啊，是那写五言诗的那吗？ 哎、你比如说乾隆，他当时、啊、他当时才2-3岁吧， 那小皇孙。 哎，然后那时候专家说这一定是代笔、啊 嗯， 主要是表达一下对于啊亲爷爷的这种祝寿情怀 啊。 康熙也不会追究细问。到底是不是他写的？ 这当写作业呢。 所以您看这一说，您要是爱看清宫戏，您再去那儿看看，可能会觉得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时空穿越了哈。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过节嘛， 嗯， 也是希望大家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多长一些知识。 嗯。 与此同时呢，还是希望这地方可能第一次来哈， 嗯、 难免人多，您还是小心。 今年的国庆小长假呀，刘先生一家呀就准备带从外地过来的父母啊、 嗯、 来一趟京郊短途游。 啊， 本来是希望从那个租车公司啊租一辆小轿车出行。 这对于很多家里边，比如说车不太合适， 嗯， 或者是一直摇啊没摇上的那些朋友， 啊、那就租一辆呗。 租一个车挺方便。 是啊，这一直以来都挺方便的，但是昨天却租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怎么不太方便啊？ 啊， 嗯、租金啊。暴涨啊， 涨钱是肯定的了。 人刘先生之前啊是按照以往平常的租车价格做的预算， 嗯， 一辆家用轿车啊租6天加上保险费总共应该不超过1000块钱， 嗯， 但是啊按照最近爆出的国庆黄金周期间的租车价格，这刘先生那点钱可能是不够，他得需要支付租金的车费啊将近2500块钱， 哦， 翻番再翻番啊。记者也查看了多家大型租车公司这个网站预订信息，也发现租车价格呀确实是一路飙升，在十一黄金周期间达到了峰值。就以某租车公司啊芍药居店起亚牌的3厢轿车为例， 嗯， 这就是一普通车平常那个价格，这个也不贵啊， 嗯， 国庆小长假期间啊日均价格353，这小长假一过，10月8号那天开始啊， 多少钱？ 这款车那价格就恢复到了节前最低价格，每天99， 不到100块钱呢， 2位数哈、 啊。 人家这店铺的工作人员也跟记者说，普通节假日租车价格也都会稍稍有点提升， 嗯， 跟往年类似啊。十一黄金周那是最火爆的时候，租车的人数超过了春节长假，市内还不限行，高速还不收费， 对， 那结伴自驾出游的人啊，他确实多。除了租车价格上涨啊，这个根据几家租车公司的官网预订情况显示，那个不仅是价格涨，那个数量啊也没得租 啊。 其中以经济型的5座轿车那最抢手了，大多数已经被预订完毕，没有了。剩的车能挑挑拣拣的，那都大多数都是豪华型的车，再加上现在租金上涨嘛，这日均租金都是在1000块钱左右。 多少钱？ 1000块钱一天啊！一家大型租车官网哈、啊，这显示共有106款车型可选，但是啊，在店铺去看的时候，能选的车型那都在5种以下，其余的都显示已订满。在这个租车公司位于西城区的这个积水潭店啊，截止到9月28号，那就已经一辆都没得租了。记者也联系到人家负责人，他表示啊，这店铺啊一共就100多辆车， 嗯， 目前呢这个能不能有车呀还是要以网上显示的信息为准。国庆节期间呢确实挺紧俏的，很多人呢都不是说限用限定，提前半个月就下手预定了。 而且现在我觉得租车的市场做得真好啊、 嗯、 而且你比如说你可以异地还车，我租车去杭州、 嗯、 啊，我在上海还车也是可以的。 是， 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最好选择正规的租车公司，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拿个人的车上那些平台、 嗯、 APP 上， 那就成租黑车了、 啊。反正甭管怎么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对 啊，还是今天不是才是放假第一天吗？ 我们也不厌其烦啊，您也别嫌我们烦，我们再跟大家唠叨唠叨，租车的时候多看看，多比较一下，选择正规公司可能会更靠谱一些。哎呀，租上车也罢，开自己家的车也罢，这七天最大的一个好处，不收高速钱。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好多人这个、啊、就巴巴盼着这一天呢。 哎呀，是今天凌晨到10月7号24点，小客车的高速是免费通行的。 嗯， 记者呢昨天晚上啊就在高速的收费站看见，很多司机都在收费站前排起长队。 啊、嗯， 来早啦，没到点呐。 哎，那这时候出去他不得交钱了吗？ 等会儿呗。 那就在这路上就这么停车停着。 昨天晚上11点半哈，晚上11点半，距离凌晨0点还有半个小时。记者在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外边就看见，出京方向的路边停着一溜，大约200辆小汽车。 哎呦，200辆！ 司机跟记者说了，他们都是等啊，等到凌晨0点高速免费通行之后，再出发呀。有一位车主吕先生准备开车去秦皇岛，晚上10点就在收费站外边等着了。他跟记者说，只要出高速的时间是在凌晨0点以后就能免费啊。这个记者跟他说是这样的，你不用这样，你出去只要你过了零点，就能免费，你现在进去慢慢开也行 啊，不是按进去的时间算， 这不行啊，你说了算嘛。吕先生有点将信将疑 啊，万一我进去之后收钱怎么办？ 谁知道呢，反正我也不知道免费是进站还是出站算时间。你看大家伙都在这儿等着呢，我也不敢走啊。到了晚上11点58分，距离凌晨0点倒计时还2分钟，司机们就开始把车着了，往收费站慢慢雇悠着啊。到了凌晨0点2分的时候啊，排队在首的第一辆小汽车率先通过了收费站， 赶紧给油。 后边的200辆车排成了几队，依次通过。 哎呦，等好长时间了。 啊、你别说，时间用的不长，10分钟，大家都过去了。 嗯， 白鹿收费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车主开车进站其实就是领卡。是不是交费你得看你驶离高速的时间 啊、哦、果然还是按出去的时候那个算钱。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说大家这种忐忑的心情啊，在那儿等半个小时才能进高速的心情 不容易。 不是，你这有，你要是真的觉得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您晚出来会儿呢，对吧？您何必那么在家里边你看会儿电视啊，喝杯茶， 总比在那车里窝着窝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舒服的多吧？ 兴许大家是把路面的情况想得过于糟糕了啊，兴许以为到的高速的入口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2点了，没想到早早的到了啊。 那个现在不是城里通畅吗？是吧？ 是是是，就怕进了高速之后，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你说在进高速之前就跟那儿等半个小时，进了高速之后等好几 还得等， 等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确实，现在出京的这个高速。路的状况肯定是没有城里边这个好走了。 别说我们俩是乌鸦嘴哈、 啊， 我们这是把这预防针打在前边啊，希望大家在高速路上您保持自己良好愉快的心态 啊。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此时此刻您在干些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张辉说，在家呢，收拾明天出游的行李， 哦， 守在收音机旁边，听着你们俩的声音。祝你们俩节日愉快哈！ 那个，谢谢您的祝福。明儿您要去哪儿玩啊？ 嗯，然后渔人老松也说：“哎呦，这个祝大家节日愉快啊！我在家呢，开饭喽！ 哎呦，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好吃的？上个图呗！ 哎呀，关键是这点就开始吃晚饭了， 差不多了，这都快6点了。 我们俩这点肯定没吃晚饭。 一会儿要听见咕一声，就别笑我们俩啊，那是肚子叫了。 那是你。 反正你看大河牙也说，哎呦，今天刮一天风啊，昨天晚上把高压电线都给刮断了，上午才来电。所以啊，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都是在图书馆啊看书呢。说然后啊，闹钟响了，就赶紧爬起来听广播。闹钟响了，看睡着了是吧？他说真是假期充实的第一天。 嗯。 然后呢啊，预计哪天天气好的时候，我这个去草原转转，感受一下祖国的金秋。 是，我觉得这挺好啊，就是等于算是半错峰出行。 对。 就是肯定有很多人等不及嘛。昨天晚上已经开始在高速门口守着，今天都大家在路上驰骋，对吧？也是希望过两天 比如说您再往城外边走，可能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往城里边回来了， 哎， 这也算是错峰出行了。 是，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此时此刻您在干些什么，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大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六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名陪您舒心共晚晴。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啊。这个我们一看一片绿，哎，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地方啊，像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到大郊亭桥啊，南北双向有点拥堵啊，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本来呀，这一家人打算出国旅游，这不挺高兴的事吗？ 嗯， 但是这还没遇见这事儿啊，这不够添堵的呢。 怎么了？ 春节的时候啊，这崔先生带着全家人跟团游啊，去泰国，去海岛普吉岛游玩。 嗯， 这到了海上不得坐游船嘛，是吧？ 不是普吉岛啊，你去那个岛你就得坐他那个快艇， 是吧？ 啊， 咱坐游船啊。但是这游船它颠簸，这导致崔先生腰受伤了。回了国之后啊，被确诊为腰部骨折，还进行了手术。出院之后啊，崔先生这来气了，一直诉状啊，就把这个接团的两家旅行社上这个起诉到法院，赔偿这个各项损失啊，他要求是共计20多万。在前几天啊，昌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今年初啊，崔先生就跟那个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这约定好了去泰国旅游的事宜。而这个签订着和旅游合同这家旅行社啊，又委托了另一家旅行社代为组织安排旅行活动。 嗯，就是一个组团社，一个地接社 啊。对，那地接社呀，也就是崔先生这次旅游的实际组织者。到了泰国普吉岛的第二天，崔先生一家就按照这个行程安排啊，跟团一起去那小岛游玩。回来的时候，这游船颠簸的特别剧烈，这崔先生颠着颠着，忽然感觉腰背部一阵这个剧烈的疼痛，哎呦，疼的不行了，赶紧停船啊，停船检查。在其他团员的帮助下，崔先生被安排平躺在地，上岸之后啊，赶紧就送到医院去检查。这因为腰也不舒服啊，剩下这4天的行程也没怎么玩好，崔先生只能躺在酒店的房间里边度过。到了2月13号回到北京，崔先生就去了本地的医院就诊啊，被诊断为腰部 T1112 骨折，并且还进行了手术治疗。也就是因为这次的意外伤害啊，这崔先生整个春节都没过好，都是在医院的病房内过的年。作为第一被告的那个旅行社啊，这个承认我们得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啊，认为自己只是负责接团，具体的行程安排啊，那都是地接社那承担的，所以啊，自己对崔先生受伤这件事啊，所以能承担的责任有限，就是不能全承担。 嗯， 而那个地接社啊，他并不否认崔先生是在出海返程途中受伤，但是啊，他也申请对崔先生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从而来确定法律责任。本案啊也没有当庭宣判。 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像很多人喜欢去海岛啊，当然有的时候这种颠簸，就是它不是 别想它是船，它就更像一个汽艇，那个海面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往前跑。 哦， 这你要是骨头不好使，真给你崩散架了。 哎呦， 啊， 听着就邪乎。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咱们自己在选择一些旅游项目的时候呢，最好多问问哈。如果能够有一些差异化的选择，比如说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稍微平和点的船，或者我不去这儿啊，非得去你那个屁屁岛吗？我就得坐这个船等等。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旅游能够更加的差异化，可能价格上有点高哈，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更多一种选择。另外呢，还是希望您一旦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多留好证据。 对 啊，对吧？万一要是证据不足，有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哎呀，这个不必要的损失。 反正就是该拍照拍照，该录像录像，该留好那些单据都留好了。 没错。老年人辛辛苦苦一辈子赚的钱，可能被一些黑洞就给吸走喽。 哎呦，就是那些骗，专骗老年人的骗子。 今日啊，一项养老服务需求问卷查出了一些真凶，啊，像保健品消费、收藏品投资、高额借贷、高息理财，其中作为大爷大妈心头好的保健品啊，这个一不靠谱的话，就有可能是赔了健康又折钱， 这是最大的这个黑洞。 对，这是定时炸弹呢。在日前举行了一场食药安全科普展上，东城区食药监工作人员就解密了伪劣保健品的制作工艺。 哎呦 啊，这个跟您说说哈，就是说在一个食品安全的微信群中，不少网友纷纷向记者提及家里边父母关于保健品的故事。有一些保健品企业经常搞一些聚餐呐、送礼品呐、做体检呐、赠旅游啊，还用拉家常的方式打亲情牌 啊，就是嘴特甜，喊的就恨不得喊亲爹亲妈， 比亲爹亲妈甜啊。有一位姓王的网友无奈的说，一个总卖我母亲保健品的小伙子甚至成了我妈的干儿子，但是卖了几回之后啊，就再连不上了啊，这估计人家提成拿完了啊。有一位曾经做保健品销售的业内人士啊，人家不好意思说自己姓什么，就跟记者说，保健品市场骗局是花招其初，温柔陷阱是最管用的手段之一， 就打亲情牌。 哎，老年人的关心健康啊，时间也相对充裕，很容易成为重点的推销对象。他说了，嘘寒问暖 啊， 旅游兜售啊，现金返还，这都是常用招数。什么免费，这是最靠谱的，一说免费有很多人纵着你来呢。专家啊，头发白点就敢说自己是专家啊，这个还有一些什么亲情啊，总之这已经是行业的标配了， 就是每个都有。 有的厂商甚至直白的宣称，都是营养成分，反正也吃不坏。 哎呦呵， 您试试，反正我们这都是好东西，您吃不坏您试试呗。哎呀，在日前举行的这场食药安全科普展上，东城区食药监的工作人员就解密了伪劣保健品制作工艺。有一些保健品的颗粒胶囊都是在露天的情况下，那黑窝点黑作坊人工手安上去的， 就这还吃不坏呢。 而且呢，你说那个包装上面用一些纸壳印刷，生产日期、品类名称都是那个萝卜章提前写好了刻好了，直接往那儿一戳啊， 粗制滥造。 你要看我们这保健品是来自海外啊，或者来自香港，上面都是繁体字儿啊，然后那香港公司的名儿也特花哨， 弄得那像不像样的。 我保证您找不着批文 啊，我保证您看不懂。 嗨，人说了，多数网上贩卖的保健品都是选择快递寄送，美其名曰您不用出家门，直接给您送家上了。其实为了担心你回来找我们 啊，我不告诉你我店铺在哪儿，你找不着我， 对，你找不着我在哪儿啊，所以说您说这个。这多不靠谱的事儿， 就是 保健品的成本特别低啊，但是利润特别高啊， 是， 这也是违规商家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 有钱， 据人家业内人士说一些商家只要忽悠成功几个疗程的这个保健品，动辄收益就是几万块钱，甚至是十几万块钱。 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 只要忽悠俩仨就行啊！一旦被查，罚金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啊，那意思就是说 还有的剩。 根本就是违法成本极低啊！你这个，反正我赚一笔就跑呗。我改头换面，我再做其他保健品， 反正都是那黑胶囊， 是吧？今天吃大力丸，明天吃大力颗粒啊，后天吃大力膏药啊，不是吃贴大力膏药啊，总之是能忽悠你掏钱。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保健品的行业乱象丛生，行业监管体制呢也不大完善， 还是提醒您，兜里的钱哈，您辛辛苦苦攒一辈子，有的时候呢，不能因为一两句哈非常暖人心的话，就把钱轻易给推，就是扔出去。 哎呦，我今儿才知道，就像这种事儿，他们被查处了之后，也就才罚几万块钱啊。 几万块钱算多的。 哎呦，哎呦，这让人难过。所以说啊，各位大爷大妈们，咱啊这个千万别听他们那些忽悠，就不管他怎么说，说这东西都是营养成分，吃不坏。您要是真知道他那制作工艺、制作流程的话，我觉得您都下不去那口，是吧？ 关键是您这个辛辛苦苦攒的钱，这一下都被骗子就给骗走了，然后 他们真的是骗子啊。 所以您这个哭都没处哭去，还是您多听听自己亲儿子亲闺女的话啊。一般年轻人接触的事物更多一些，也没事多劝劝老人。其实老人可能要的更多的是一种温情。过节了常回家看看呗。 是，昨天上午8:30啊，朝阳区东坝南二街这个某家园小区南侧工地，因为施工啊，引发了市政燃气管线的泄漏啊，导致数百米都能闻到刺鼻的气味。这小区4号楼高层的一位老居民就说：“早上啊，我望见工地上方就冒起了特别大的烟。”我下楼一打听，我才知道，哎呦，施工啊，把燃气管线给挖漏了。 哟， 几百米远都能闻着那呛人的味儿。消防人员来了之后啊，一直往工地里喷水呢。我们还怕那是有毒气体，也不敢开窗户，他们也不让开火。你说这不让开火怎么做饭呢？我只能出门买午饭。现场的一名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啊，工地呢一直在修这个东坝中路，施工人员没看好就把这个燃气主管给碰了。在出事之后啊，工地施工负责人和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已经被告知到公安局录口供，消防人员就赶往现场喷水稀释。这名工作人员说啊，这个小区呢确实没法使用燃气，但是其他小区是不受影响的。可是工地附近确实是不能使用明火，而施工人员呢正在换主管呢。根据了解啊，事发之后呢，社区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已经广播通知工地两侧的小区，这几个小区的居民啊都不要使用燃气和明火。记者走访的时候也发现，确实有很多居民正手提着装满食物的塑料袋啊，掩着口鼻赶紧往家走呢。 不让使明火，只能外边吃去了。 是 啊，这个你说哈、啊，这有时候修路，这刚修好就被挖开，刚修好就被挖开了，甚至于有些人可能都是稀里马虎，不知道地下埋了什么样的管线，再加上不太负责任的，稍微的一些毛手毛脚的，你说把这个燃气管线给挖了，挖漏了，这给普通的居民带来多大的麻烦？ 这一是工作技术的问题，你有没有这本事开那大挖掘机是吧？二，这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您使挖掘机的时候，您内心有没有在您的这个驾驶当中？ 对呀、啊，另外这不光是麻烦，有可能还有安全隐患啊。 就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科学的管理不光是一个部门的事儿，可能更需要更多部门的协调通气儿，是吧？你得明白自己将要干这个活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部门，什么样的管线在哪儿。哎呀，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少点呗。 你真让人着急上火、你说这大过节的，你连饭都做不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哟、愚人老宋发了一张照片，真丰盛。 哎呦，这多少个盘子 啊？ 小七八个是吧？ 人家说这是家宴，老爸做的。哎呦， 老宋做的，哎呦，看的我都想吃了，这都什么好吃的呀，是吧？ 张晓辉说去安徽参加婚礼了 啊，对对对，之前说过， 明天一早就出门。常言道，出门饺子进门面嘛，一会儿煮饺子吃。哎呀，你们俩下来就过来呗，我给你们煮饺子吃。 人张晓辉还有友情提示呢 啊， 国庆出游很美妙，注意安全很重要，人多不要凑热闹。购物记得要发票， 哎， 登高望远敞怀抱，悬崖峭壁莫乱跑，同行伙伴要可靠，彼此看护多关照，安全第一人健康，提醒朋友记心上，祝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 哎呦，还挺合辙押韵，而且 贴心， 而且都是实在话。 是是是， 购物别忘了要发票啊，打车也别忘了要发票。 对， 万一丢点什么东西还能找回来。 是，这尤其是到这个荒郊野外，那些 荒郊野外嘛去啊， 不是不是，这个悬崖峭壁莫乱跑嘛，是吧？就还是注意安全，还是谢谢张晓辉的这个国庆祝福，也谢谢张晓辉的友情提醒。 是 SF 还说呢，今儿听节目使手机听的，嘿， 哎，这流量够使吗？ 这月好像不清零了啊。 是，